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要带大家看一看电影当中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在乌镇举办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其中不少的新科技都来自于北京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在百度展区，一辆造型极富科技感的 Apollo 汽车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参观拍照。这辆来自未来的汽车和我们如今的汽车有很大的不同，它通过飞翼一般展开的欧翼门向里看去，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车内配置了富有科技感的超大曲面屏幕、智能控制台以及舒适的零重力座椅等等。据介绍，车辆能够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可以实现自主转弯、避让车辆、行人等等。在和百度展区相隔不远的瑞来智慧科技公司展台中，亮出了躲避摄像头拍摄的隐形衣、打假 AI 换脸等新技术。这家孵化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年轻企业，有着不少给人工智能平台纠错的绝活。在展示当中，工作人员拿起了一件印有多颜色色块的衣服摆在身前，人工智能摄像头就出现了无法识别这个人经过的情况。当然了，隐身衣并不是他们研发的目的，而是为了能找到一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漏洞加以纠错，使其提高安全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代小兵。日前，小兵公司联合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发布了第九代小兵，并且官方对它的框架进行了多处升级，包括开放域对话、超级自然语音以及多模态交互等等。同时呢，小兵方面还发布了多项新技术产品，其中全新的诗歌和绘画创作模型大幅度提高了它创作精度和构图的合理性，而且新的人工智能歌声合成技术、新歌手以及 XStudio 2.0 也正式发布。此外，官方还发布了一个社交平台小冰岛。据介绍，小冰岛是人类用户和人工智能融合的交流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人类用户可以创造各种人工智能个体，并形成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交网络。看来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活融合得越来越紧密。那么在电影作品当中又是怎样来探讨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专门研究科幻电影的李斌老师，来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十一假期里看一看科幻电影，特别是人工智能电影。首先欢迎李老师。 谢谢静乔，谢谢大家。 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了出现在电影当中的，特别是经典的影片当中那些无所不能的超能力的机器人朋友，他们有的呢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是我们的奴隶，有的呢他们想要反叛人类，有各种各样角色的设定。其实这也就是引发了我们一个深深的思考，就是人和人工智能和机器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如果说几年前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处于对未来问题的一个担忧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是我们真的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他们已经开始为我们服务了，服务类的啊，这个医疗类的太多了 太多。然后现在不是有好多的那个短视频也都会有时候会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些 特别有个性的特点的一些机器人的形象，就觉得啊，原来机器人现在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陪伴了，可以跟人有情感的交流了，挺叹为观止的。那么其实电影当中昨天也说到了，其实都会考虑就是未来到底说人在这样一个智能机器人高度这个先进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子，人和他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子的。梳理来一看的话呢，在电影当中基本上就是人和机器人的关系，或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大致会分这样几类吧。比如有敌人关系，像终结者，那最典型的就是他自己有这个个人意识之后，就发现啊，我要脱离人的掌控，那么我就要杀死人类，这样我才能自由，才能有自由意志，他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机器公敌。实际上那么还有像这个 iRobot 里边也提到了 iRobot 呢，它是根据阿西莫夫的这个小说来改编的。那里面在小说里面，其实阿西莫夫就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就是说第一呢是这个机器人呢是不能够损害人类个体的而且不能坐视人类受伤害。第二呢是在不违背一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机器人呢是要遵从人类的命运的命令的。第三呢是符合一二条件之下呢，这个机器人可以尽可能的去保护自己的生存安全。但是后来呢又加了一条叫做第零定律，其实第零的话就是它要首先是那个遵从的，就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整体。那么这就是为了防止说机器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定律再说进去。但实际上那么我们为了要造一个更接近人类的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就会想要把人类的情感这个加入到这个制造当中去。那么所以说我们跟他有了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有这个机器人有觉悟，他就想要可能会变成人类的敌人。那么第二种呢，可能我们现在会比较看到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朋友，那像机器人瓦力啊，这些都是他给我们很温暖，他又长得很可爱他会一个助手这样一个形象，让我们觉得很安全，让我们生活更方便。 他们就是功能比较单一，瓦力就是每天在做着收集垃圾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看着都觉得很单调很无趣。但是如果看到他的话，我们还挺心安的，他最起码不像机械公敌一样那么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的。 对对对，因为生活中现在好多也是比如陪伴机器人他可能陪伴老人很孤独，那么儿女不能在身边，那机器人很可爱，可以跟他进行交流，那他是陪伴，还有陪伴小孩儿，或者说现在有一些能够教小孩一些就是知识这些都是有一定功能的，这样一些朋友式的助手式的这样的机器人也很多。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就它会涉及到这个影片更深层次的一个探讨。那么机器人被建造出来这么好用，这么有帮助，那它是不是会变成我们的奴隶？变成纯粹的工具，那变成了一种阶层，人类和机器人变成两种阶层，那么人类是统治机器人的。 其实这样的 智能人， 对，其实这样的影片还挺多的。 对对，刚才我们提到好多那个《银翼杀手》最有代表性的，对吧？它实际上就是还有那个《西部世界》，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些仿生人、机器人，他们变成了这种非玩家，他实际上是陪着玩家，让玩家尽兴、更高兴的这样一些工具，但它是一个人形的工具，可能会满足人的好多的私欲。或者杀戮的欲望，或者其他的一些欲望，都变成了这样一种奴隶式的存在。所以它也就涉及到这个，有了自我情感之后，他们想要说的第一个字往往是不，就是我不想成为奴隶，可能我就要起来去反抗，是这样一种。 对，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灾难。 对对，因为在《银杀手》里面，它的结尾有一个特别令人伤感的这样一个镜头，就是那个男的机器人他最后要死的时候他就是在雨中他念了一首诗，就说这首诗呢是这个演员当时他自己写好的，他就跟导演请示说我能不能这样来表演，导演看了之后说特别好，然后那段也是特别的令人震撼，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奴隶他开始有了自我的觉知，可是他又被迫要被杀掉的时候，他是那种悲剧性的那样一种伤感还是很震撼人的。 虽然他们一开始设定出来的是奴隶，是服务于人类的，但是呢一旦他们的程序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差错，他们的人工智能的程度更高一点的话，他们就开始说不， 他们就开始希望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希望自己像人一样的生活， 像人一样的生活，或者说变成人类。 嗯， 比如说像那个罗密威廉姆斯，就是他的那个片子叫《机械管家》，很多人特别喜欢。 嗯， 他其实就是讲了一个一直服务人于人类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机器人，他后来他自己特别想变成人类。他就学习了好多人类的一些历史啊文化知识，然后真的变成了人类，很感人的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当中这个机器管家他是服务于这个家庭的几代人，他后来和其中的一个可以算是第一代主人的女儿， 对， 产生了这种情感的 情感， 对，产生了情感，后来他就因为爱情所以呢希望自己变成人类，最后的结局他真的变成了人。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涉及到我们会考虑就是矛盾的一种心理吧。其实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就是想了解就是人工智能它过于智能了之后，它到底会不会对人造成威胁，还是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就是最后它给我们的是噩梦还是美梦，这个可能就是不断的源源不断会有这样的一些影片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这其实也是这些影片一直在探讨的，探讨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探讨出一个结果。 对，现在还不断的在有新的一些影片去做各种各样的角度阐释，有些很脑洞的，比如说最近我昨天其实跟那个学生在聊他的论文，他就提到他要做韩国科幻电影嘛，提到有个片子很有意思，这个片子呢实际上是一个三段式，就是三个故事组合在一块儿的，中间这个故事是关于机器人的，他是在寺庙里的一个机器人，因为他呢就是也是整天就是诵经啊，像和尚一样啊去这个，他突然因为他高度智能化哈，突然自我觉知了，然后自己成佛了，结果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然后这个修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他这样的话他说明他出故障了，有问题，那么有的人说哎，他为什么不能，他做得很对呀，他也成佛也可以啊，有的人就说不行，那他机器人能够通过设定就成佛的话，那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类怎么办，我们要经过那么多的苦修啊，去领悟啊，才能不一定能成佛，所以这样一个探讨就是很脑洞的哈，就是机器人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行不行。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近的片子，应该是一个德国的片子，叫做定制男友。 定制男友， 对，他跟那个他还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他是一个真的人形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科学家，她在做研讨做科研，但是她的经费不够，所以她就想我参与到一个项目里边去，就是会有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收入嘛。这个项目就是她要跟这样一个为她专门量身定做的机器人共处三个星期。那么他自己的特点，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伴侣，什么样子的，结果这个男性呢就是又帅气啊，又很睿智，然后就跟着他回家了。但是这个科学家就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你就是机器人，我只是为了这个 为了实验 经费啊，对对对，我不会跟你真的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接触或者说是交流哈， 就希望自己保持理性， 保持理性。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自己个人就生活上和科研上注意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机器人帮他解决了，所以他俩后来开始有交流，像人朋友一样做了很多的交流，后来真的相爱了。相爱之后呢，其实这个女主人公啊挺痛苦的，她说其实你看我在给你做早餐，但是我知道你不需要吃早餐，你其实也不没有困倦这个概念，因为你是机器嘛，你设计出来这么一个完美的机器人，实际上对人来讲的话，人要反省，就是说这么一个完美情人其实会让人产生惰性，你会缺少很多的一种动力，奋斗能动性啊，或者奋斗的动力，这个是一个问题。他也在探讨人和机器人的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几种关系哈，有敌人，有朋友，那刚才提到这个就是 情人， 虚拟情人 啊， 然后或者是这种虚拟伴侣，可能一个完美情人会让人有惰性。我们知道如果正常的情侣之间，他可能会因为一开始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苦苦的追求，绞尽脑汁，终于把你追到了手，然后我会很珍惜，我会在追到你的那一刻有十分大的愉悦。但是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伴侣的话，你不需要有前面的这个过程，你可能就享受不到追寻到的爱情的那种甜蜜和那种兴奋。 对，而且我觉得人是复杂的，如果你开头这个甜蜜或者说是这种完美的这种非常 match 的这种感觉，时间久了可能也会厌倦，也会觉得乏味，他可能也会希望有那种不完美存在，才会有一些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感情绪去出来吧。 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到底会不会反叛人类？这是有关机器人的科幻电影和小说中历来讨论不休的话题。如今，机器人早已在我们人类的工厂里、家庭里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许是时候从现实的意义上去思考机器、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了。今天智能时代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老师李斌带我们去看一看电影里是如何反思这些问题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将和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老师李斌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中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电影，其实从电影当中第一次出现了机器人，出现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内容之后呢，发展到现在也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跟随时代的不同而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变化呢？ 我觉得就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在早期的话，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幻想，比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它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身边已经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特别是比如像这 AlphaGo 战胜了我们最好的这个棋手，那给我们好多的这个警示。那还有比如说像那个马斯克他的这个芯片植入这种的话，它其实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把芯片植入到人体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还是一个人，就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学术上来讲的话，它称现在就是一个到了一个后人类社会，那么就是人类的这个概念的话已经开始要放大。其实这个马斯克这个概念它是这两年比较火，但是在医学上它其实很多年以前已经开始有这样把芯片比如说植入到这个大脑当中去解决一些病灶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曾经有一些艺术家，他把比如摄像头我植入到我的自己的这个脖子后面，那我的后面我眼睛只能看前面，我这个脖子后面就能看后面的这个 视角。 对，就多这个。那这样的话，或者我们把一些芯片植入到这个手腕里边的话，那人跟机器到底怎么区分，这也是很多的影片在开始探讨的一些话题了。就它会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它会有新的这样一些问题出现，新的一些伦理问题需要去考量。 也就是说，可能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认为机器人它是属于未来的，离我们现在还很遥远，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想象。但是现在可能更加注重的是人机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人，就是机器人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跟他怎么样相处。关于人工智能啊，还推荐大家看一个纪录片，是这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呢是创作的一个6集的一个跟科幻电影相关的一个纪录片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集专门谈了人工智能了，因为他邀请的都是斯皮尔伯格、施瓦辛格，然后雷迪斯科特，然后还有像卢卡斯他们这个咖位的创作者，还有一些比如说视效导演，还有一些那个作家等等，一块儿来谈对我们影响至深的这样一些影片。所以这个片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值得看的。说到科幻电影，真的必须要提一提这个卡梅隆。因为卡梅隆这个人，他其实并没有经过就是真的专业的这样一个训练，就是电影的训练，因为他没有上过正规的那种大学，他去的那个学校他后来退学了。所以之后，但他自己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所以他自己在很小的时候他自己有创作过科幻的东西，而且拍短片。然后后来呢，是他在看过了那个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呢，他就觉得焕发了他的这个科幻之梦。然后是卢卡斯的《星球大战》这个片子激发了他去做科幻导演的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就开始来到好莱坞。开始的时候啊，他只是做一个视效导演，他在一个当时被称为 B 级片这个教父的叫罗杰·科曼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那个科幻导演的这个手下啊，就是做视效导演，拍了几个片子。后来自己开始独立做导演，虽然第一部影片呢不是很成功，但他的第二部影片其实就一炮而红，就是这个终结者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概念。以前我们机器人都是机械式的那种机器人嘛，它就是把人的皮肤啊在外面，然后里边是机械的这样一个机械人类就呈现出来了，很有这种颠覆性。还有就是那个终结者二那个 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不是变成好人了吗？然后呢，结果那个又需要另外一个坏人，那么那个坏人那个形象那个概念其实也是很震撼的。当时就是一个钛合金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就是他被劈了之后他还可以再形再融合回来，这个是当时很震撼的哈。这个影片也是体现了像卡梅隆这样的导演，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对科学他就有一个追求精神。其实我真是觉得科幻导演啊，他本身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也是需要是科学家，因为创作这样的影片的本身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一丝不苟具有科学精神去创造的。更何况卡梅隆这样的一个导演，他本身他还是一个很有探险精神的，他在做很多影片的时候他自己会设计，他首先他自己画特别好，他会那个他的很多的这个视觉造型他自己来做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个他自己会那个发明那种专门的设备去辅助拍摄，以便于拍摄的特别的好，他是有这样的一些在里面的技术流。 对，所以在电影当中，特别是创作科幻电影、人工智能相关电影的这些导演哈，他们也是把科学和艺术进行了一个融合，不仅要把科技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还要讲好这个故事。 对，我觉得这两年特别好，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昨天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就是最近有好多的活动是跟科幻有关的。那么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也出台了这个科幻十条，实际上就是为了促动这个科幻电影的创作。那我觉得促动科幻电影创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它最后一个好的效果，是希望能够带动一个科幻文化、科学文化，实际上科学文化的这样一个普及。所以说就这样一些好的影片它有影响力的话，比如说那个流浪地球拍得特别的好，所以很多人就特别感兴趣。虽然说它的片子里边有一些就很多科学家说哈，还是有一些就是科学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哈，但是呢很多人是有兴趣去了解啊很多天体物理的知识。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在拍新的科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始向国外的一些好的作品学习，比如说流浪地球二它也开始设置了这个科学家顾问这样的角色，能够帮他们在科学上把关。因为很多很多我了解的最近去交流的一些科学家啊，比如说像国家天文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一部片子叫做《星际穿越》。 哦，我也特别喜欢。 对对，《星际穿越》可以说 是那平行世界， 对，可以说是这个科幻电影的一个怎么说，不能说天花板嘛，就真的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他的是就是他的创意的出发点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索恩啊，然后他又做这个片子的这样一个就是科学顾问，所以里边片子里面呢涉及到了很多科学知识，都真的是科学界在探讨的，或者说是有据可查的一些设想。啊，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是很多它故事讲的又好看， 对， 很感人， 很感人。 用一个父女情感这样一个跨时空的这样一个故事去讲，所以就又很接地气，很感人。它的这个硬核的那个科学知识又非常的硬，所以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特别理想的科幻片。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和科学家能够联手哈，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这样一些科幻片出来，中国科幻片。 因为看电影是大家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看电影，有很多朋友也成为了电影的发烧友，特别是喜欢科幻电影的朋友也很多。如果我们把科幻电影的这种形式把它用好，把它讲好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这些很中国化的东西，同时呢还把最基础的或者是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融入其中，那对于大家的对于科技的了解、科学的普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对，特别是对青少年，要知道斯皮尔伯格也好，刚才提到卡梅隆也好，就是卢卡斯也好，他们这些当年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是对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非常非常痴迷的，所以就是一个好的科幻文化实际上会培养很多热爱科学的人，同时也会培养很多热爱科幻电影创作的这样一些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累，科学文化的积累。 对，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推荐这些非常值得大家来观看的科幻电影、人工智能的电影，也希望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能够唤起某一位青少年他心中对于科幻的梦想， 对， 让他今后能够从事这个行业，讲出更多的我们所期待的中国的科幻电影。 对，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小朋友都可以尝试去做，就是开始做自己的创作，从小说开始做，可能未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小短片，那么再未来有可能就会真的去做我们大的大片的这种中国科幻电影了。 这是未来可期。